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3号，星期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国新办解读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6项原则。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将成为一个以球场为核心的开放型城市体育公园。 陕西西安今天新增了28例确诊病例，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航班已经全部取消。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正式成立。 腾讯以派息式减持告别京东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对投资者算是利好吗？ 法国保守派女候选人佩克雷斯有望成为马克龙唯一最大竞选对手。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看天气阴啊，会有些零星小雪或者小雪，那么半夜之后啊，逐步就转成多云的天儿。预计这个降雪的开始时间就是今天傍晚。今天现在我看着像西南方的像门头沟、房山这山区啊，还有北部地区像怀柔、密云这些地方都很可能就飘着雪花了。 嗯。 现在看着降水量不大，那个大部分地方降水量不足1毫米，但是像西南部地区降水要明显一些，估计有1到2毫米，局地啊很可能有3到5毫米这么个样子。那么今天夜间，大部分时间还会维持这个比较差的能见度。那么降雪会导致这个道路湿滑，再一个会有些结冰现象，再加上比较差的能见度，那么这种天气情况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一下。 嗯，会影响明天的早高峰吗？ 对，明天早高峰看能见度就好了，但是主要是还是这个，路面啊有些地方湿，会有一些结冰这个现象这么个情况，再加上气温比较低，天气寒冷。接下来几天呢，看来就是，明天就是午后啊，这天气就转晴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啊，这个，受到北路这个南下冷空气的影响，这个风比较大。看来就平均风力有个4级左右，阵风有6到7级，像山区的阵风可能有7到8级。那么这个比较大的风啊，看来得持续到25号的白天。气温呢下降也比较大。24号到26号这个最高气温看着在-1到-4度、这个-1呢看着就很可能在26号，最低气温就是-10度左右了，像北部地区这个最低气温那么有些地方很可能能达到-17、8度怎么样了。所以这个期间天气十分的寒冷，大有这个寒风刺骨的感觉，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那么再一个就是呢，24到26号，那么这几天这3天是今年入冬以来这个最寒冷的一天，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提前检查好自己室内一些设施，确保用电、用火、用气这个安全。那么现在看来就是27号开始这个气温就逐步回升了，是这么个情况。 那也就是到周一了哈，气温开始 可能 会有所回升了。好的，谢谢张工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张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来关注冬奥。 近日，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了防疫手册提出的六项原则。 一是疫苗接种，除个别运动员、随队官员可医学豁免外，其他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前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建议所有的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二是闭环管理原则，闭环内来华涉奥人员和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在闭环内酒店或冬奥村集中住宿，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于指定的闭环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得与社会面接触。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所有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国际组织均需设置新冠联络官。新冠联络官的职责是与本组织成员要保持密切的联系，确保相关组织成员了解防疫手册的内容，协助其完成来华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好疫情应急处置等相关协调工作。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的原则。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闭环内人员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如检测和复检结果为阳性，需接受隔离或治疗，并按照手册的规定、流调标准和密接的判定标准了解感染者行踪轨迹，尽快锁定密切接触者，采取果断措施阻断传播链。五是减少接触的原则，在人群密集、空气流通较差的空间，人员密切接触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大。手册规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交活动，并时刻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密闭空间长时间的停留、人群聚集和密切接触。第六个原则是提高卫生意识，涉奥人员来华期间应全程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KN95、FFP2 口罩或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要勤洗手、勤消毒，尽可能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共用物品，或在使用前进行消毒，房间要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另外呢，韩子荣介绍说，鉴于目前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非常复杂，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保障赛事各方的安全，前一阶段呢已经对外公布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关于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以及防疫的要求，相关的计划方案正在制定研究过程当中，会根据疫情来确定境内观众的相关票务政策和防疫指南，适时将会对外发布，请大家呢以官方渠道公布的信息为准。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关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相关要求，本周日首车班车起到明年3月31号末班车，途经国家体育场北路、大屯路的82路、311路等8条线路将采取绕行、甩站等临时调度措施。

同机构对接，实现多种服务一站对接，一键申请，一网通办。 针对中小微企业对扶持政策了解不及时、理解不准确的情况，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打造了智慧政策模型。模型涵盖了国家、市区三级的3000多条优惠政策，以及220多个小微企业政策类特征标签，实现了最新政策与企业需求的智能匹配，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的系统已经对接北京市首贷系统和续贷系统，可以为首贷系统当中的企业提供线上融资撮合服务，并且支持企业通过小微金服平台提交续贷申请。 再来看2021智慧助老趋势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报告显示，60岁以上受访者当中，过半受访老年人平均每天用手机 APP 在3到5个小时，而80%老年人平均需要4到10次才能够学会一个手机新功能。 报告发现呢，老年人的数字生活需求与社会普遍认知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中青年的受访者认为呢，当前长辈们最需要学习的是防骗反诈的知识，但是老年人呢，更希望在掌握了基础操作安全防骗知识之后能够有进阶版，但是市场上的往往没有这类教程。数字助老公益行动蓝马甲发起人马林表示说，助老课件不断在升级，还有针对性的开设了视频剪辑、二维码名片制作等特别的场次，来满足不同阶段老年人的需求。 目前蓝马甲志愿者的合作方有政府机构、企业，有公益组织、媒体，目前已经超过100家，志愿者规模也突破了1.77万人。明年计划会走进更多城市，新增100个数字助老服务驿站，10000名数字助老志愿者，服务更多老人。 来看12月6号新闻热线曾经报道过，朝阳区曙光西里社区的多位居民反映说，小区的入口处人车不分流，而且呢路面坑坑洼洼，存在着安全隐患。在报道播出之后呢，属地街道办立即联合相关部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发回的报道。 曙光西里小区位于北三环附近，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入口处本就不宽的人行便道上，一个治安岗亭占据了2/3的位置，而且整个人行道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居民进出小区只能和外卖、快递等车辆挤在停车杆边上不到2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上。居民当时告诉记者， 车进来的时候真的有危险， 你看 这车， 你看 共走一条路， 对， 我们唯一的便道还是个坡，还给我们占了一大半。 记者当时联系了曙光里社区居委会，对方表示， 咱们这边是那个也知道这个情况，就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就是能不能让他这个杆什么的往前挪，或者往后挪，这样就是相当于前头是平路了。 报道播出后，属地左家庄街道办接速急办，联合多部门到现场对问题路口进行了改造工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先把那些岗亭给挪开了，整个那个就是人走的那个地方重新铺了路，就它不会是那种坑坑洼洼的，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缓坡走下来。 21号记者也再次来到曙光西里社区，看到小区入口处的治安岗亭已经被挪到接近三环边上的车辆入口处，之前高低不平的人行道重新铺设了地砖，路面平整了很多。不少居民都表示对现在的入口很满意， 以前走外面呢是有危险，走里面呢是没地方，现在确实很宽敞。 我跟你说，这个你整的挺人性化的，完了往上推一个车子什么的，都那个台阶一个都挺浅的，走得挺方便。 但是居民也对道路修缮提出了小的建议， 就是他应该加个栏杆，最起码老人拉着东西方便一点， 挺好，就缺个灯，完回来吧，漆黑一片。 记者也把居民提出的意见反馈到了左家庄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反馈这问题我都记下来，回头我们再那个让他们再去现场再实际设计一下。 同时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肯定就是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包括他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空间怎么样设计，一个是把这个停车管理做起来，另外一个是把这个小微绿地空间给它做起来。 在此也希望曙光西里社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越来越好，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车道沟南里31号楼的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说，去年这栋楼一个住户家里失火，但是一直没有善后，周边居民备受其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近日，家住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车道沟南里31号楼的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去年这栋楼的1201户失火之后，房屋一直没有善后，给周边居民造成了不便。李先生说， 等于产权单位是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他们那个职工两户合住，着完火以后呢，一直这个残骸啊就一直没动。 至于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影响，李先生表示，首先是蚊虫的滋生， 现在那蟑螂特别多，这是一个繁殖地。 另外，由于大火烧坏了房屋的窗户和门，冬天1201户的暖气和上下水都结了冰，也让楼上楼下的居民挨了冻。 等于去年冬天呢，冻过一次，管子和暖气已经冻过一次。他那个楼下那户现在就弄个小太阳在里头凑合呢。 李先生希望这户着火的房屋能够早日启动善后工作。记者尝试致电合租这户房屋的租户，但是电话一直没有接通。之后记者致电车道沟南里31号楼属地西园饭店西区社区居委会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说，之所以1201户着火后没有善后，是因为合租户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居委会多次调解了，它是合居房，失火的这个那家呢，说已经买好房屋了，另一家没有同意，不让装，始终是调解不成。 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按照反映问题的李先生的说法，记者致电房屋产权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我让我和领导说一下吧，好吧，我这儿也做不了主这块，帮你就是说找领导反映一下这个事。 之后记者也向这栋楼的属地紫竹院街道办事处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说， 我现在跟那个主要的那个负责的这个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他或者给您回电，或者我给您回电哈。 不过截至发稿，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紫竹院街道办事处都没有给记者回复，希望相关部门早日推动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好，18:22，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要听到，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正式成立，腾讯以派息式减持告别京东第一大股东位置，对投资者来说算是利好吗？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极客尊享驾乘体验。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移动办公就用招商银行企业 APP， 招行企业 APP 在业内优先推出免 key 支付，支持线上实时办理，更有惊喜等着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的，18:2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71例，陕西63例都在西安市，广西4例都在防城港市，河南2例都在周口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今天0点到13点，西安市新增2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12月9号以来，西安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234例。 截止到12月22号的24点，西安本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3例。那我们刚才说到今天哈，已经累计发现了本土确诊病例234例，并且呢外移到了延安、咸阳、广东东莞和北京4地。那么受疫情的影响，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班已经全部都取消了，进出西安的旅客列车没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需要持有相关证明才可以进出西安。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发回的报道。 西安市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交管部门在异常五站和国省干道高速路口等加强查验，对非必要离开人员进行劝返。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除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要提供单位或街道证明以及相关审批手续。全市小区和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陕西交通广播记者陈阳介绍。 12月22号0点一直到23号8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的确诊病例呢是86例，西安市呢是84例，咸阳市是1例，延安市1例。那么目前呢，西安市呢现在已经是集中完成了一轮核酸筛查。那么从12月2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将启动新一轮的核酸筛查工作。那么此次疫情呢，也对机场和铁路的出行呢有部分的影响。目前呢，我们从这个西部机场呢了解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班呢是已经全部取消了。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呢，对于西安市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所在区县的人员呢，也是严格限制出行。我们从火车站和高铁站呢，目前也了解到，所有进站的旅客呢，必须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一码通、政务码，还有行程码是绿码以外呢，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单位人员呢，还需要持有单位出具的必要离开西安公函以及主要负责人的审批手续。那么其他人员呢，还需要持街道办以及乡镇出具的公函，还有主要负责人的审批手续。 记者从非常准 APP 查询到，目前没有从北京飞往西安的直达航班。北京西站及铁路12306客服表示，截至目前，北京到西安的旅客列车没有受到影响。具体列车运行信息，请市民及时关注12306网站和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铁路12306客服说， 没有什么影响，有北京的健康宝绿码就行。从外地到西安那边，人家市政有可能会有要求，你再打西安的市政12345再问一下。 据山西晚报消息，山西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运城市发现一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12月22号，稷山县在对西安反稷山人员进行摸排时，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12月23号，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复核阳性，已经用负压救护车将其转运至运城市第二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再来看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今天在微信号华山感染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第一篇经国际同行评议的疫苗加强接种对抗奥密克戎的数据公布。 数据显示呢，加强疫苗接种可以减少部分的减少人体奥密克戎毒株中和抗体水平下降的比例，提升群体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力。但是奥密克戎株呢，相较于其他的变异株仍然更容易发生逃逸，这也就预示着未来全面接种第三针之后，病毒仍可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传播。但是第三针疫苗的接种策略仍然具有显著降低疾病的重症与危重症比例的潜力。 研究还证实，在两针灭活疫苗的基础上，同源和异源的第三针加强分别将人体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中和能力提高了8.07倍和15.87倍。也就是说，打加强针尤其是混打，有助于对抗奥密克戎变异株。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英特尔最近呢被曝光禁止其供应商使用来自新疆的产品，引发了轩然大波。今天英特尔中国在微博上就此事发表声明，称对中国深怀敬意，对于此事引起诸多的疑问和顾虑深表遗憾，并且宣称呢致供应商的信中关于新疆的段落只是出于表述合规合法的初衷，并非他意或表达立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问询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声明，希望有关企业能够尊重事实，明辨是非。 赵立坚说呢，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等说法完全是美国反华势力炮制的谎言，目的是抹黑中国的形象，破坏新疆的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新疆的民众勤劳勇敢，新疆的产品质量优良，个别企业如果选择不用也是他们的损失。 再来看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中国稀土集团是由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为实现稀土资源优势互补、稀土产业发展协同，引入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两家稀土科技研发型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组建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之后，将会聚焦稀土的科技研发、勘探开发、分离冶炼、精深加工、下游的应用、成套装备、产业孵化、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及贸易业务，致力打造一流的稀土企业集团。 再来关注腾讯控股今天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决议将按合资格股东持有每21股股份派发一股京东集团 A 类普通股的基准，以15分派的方式宣派腾讯持有的 4.6 亿股京东集团 A 类股票的特别中期股息。换句话说，腾讯要以派息的方式把持有的京东股票分给腾讯的股东。 按照12月22号京东集团279.2港元的收盘价来算呢，腾讯这次分配给股东用于分红的4.6亿股普通股，对应市值呢达到了1284亿港元，折合1049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工商银行在2020年创下的948亿元人民币的分红记录，也刷新了国内上市公司最高的年度分红。 这次派息完成之后，腾讯持有京东的股权将从16.9%降到2.2%，而持有京东13.5%股权的刘强东将成为京东第一大股东。同时，腾讯总裁刘志平也将会卸任京东董事。 事实上呢，腾讯与京东的合作关系呢，早在8年前就已经展开。2014年的3月10号，腾讯发布公告宣布，将购买京东约3.5亿股的普通股，占京东上市前普通股的15%。另外呢，在京东进行 IPO 时，腾讯还将以发行价认购京东额外的5%的股份。 作为这次交易的对价，腾讯需要向京东支付2.14亿美元现金，并将 QQ 网购、拍拍的电商和物流部门并入京东。同时，京东获得易迅的独家全部认购权。根据2014年的交易协议，腾讯把旗下所有电商资产都打包交给京东。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如今腾讯为什么要派息式的减持京东的股票？减持对于京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前海开源基金管理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这种派息式减持的方式呢比较少见，那么它实际上是持股权的一个转移，就是从上市公司持股转为呢上市公司股东来持股。那这对于股东来说呢，相当于是分红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如果价格是公允的，那么实际上对于股东利益来说呢，没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股东的权益呢，也没有发生它的变化。所以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转移的这个价格是否是公允的。从股价表现来看呢，这个公告发出之后呢，腾讯股票呢还是上涨比较好的，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方案本身呢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腾讯要以派息式的方式来减持京东股票呢？ 从腾讯的公告来看呢，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股东来兑现持有京东所获得的一些投资回报。因为腾讯投资京东的时间比较早，持有的时间也很长了，而京东呢对腾讯创造了很多的收益，那么通过减持派息的方式呢，相当于把这些投资回报来分配给股东，来回馈股东，所以这是一种那个回馈股东的方式。那么和比方说直接减持之后变成现金，然后现金分红，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现金分红呢，可能面临着税收的问题啊，分红可能要收税，但是通过股权派息不用直接向股东收税的，对股东来说呢可能会更有利。当然腾讯这一个方案的话呢，也导致京东股价出现大跌啊，因为可能会让京东的股东认为呢，那腾讯对它未来的发展可能没有那么看好， 对， 所以才进行减持的。因为无论是派息还是直接减持，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腾讯大幅减少，甚至可能是清仓式的减少了这个京东的持股。那是否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对京东未来的发展并不那么乐观？这对它的股价短期走势就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方案公布之后呢，腾讯股价出现大涨，而京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 嗯嗯，那总体来说，这个腾讯这次派息是减持之后呢，也已经失去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它的股份只降到了2.2%了。这么一个情况，对于京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那对于京东来说呢，意味着它机构持有的这个比例下降，而散户投资者持有的比例上升，失去了腾讯这样一个大股东。散户持股呢，换手率比较高，可能交易上会更加活跃。但是呢，这个散户持有的这个耐心啊一般不足，可能就持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卖掉。那么和之前腾讯持有相比呢，肯定是这个持股的股份波动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公告上说这次操作不会影响到腾讯和京东之间的合作啊，但是如果腾讯不是他第一大股东了，那么是否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啊，可能支持力度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这也是投资者的担忧。 嗯，受到腾讯派息消息的刺激，今天腾讯控股盘中拉升，一度涨5.82%，报468.8港元。但腾讯系股票集体下挫，其中京东集团一度下跌近11%，美团一度下跌5%，而快手下跌超过4%。有分析人指出，这或许会引起整个腾讯系的资金恐慌，包括快手、美团、拼多多都有被减持的风险。就此，杨德龙也对投资者做出了提醒。 腾讯公布了减持京东的方案之后呢，那其他被腾讯重仓持有的一些股票呢也出现下挫啊，这应该是反映了一部分投资者担心呢腾讯是否也会清仓别的一些持有的股票啊。当然这个最终是否持有，这个是否会减持，还是要看腾讯后续的公告啊。那么现在的下跌应该是一种担忧导致的这种下跌，短期的这种下跌呢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现在腾讯也不能公告说它将来不减持，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短期的下跌啊。当然这个影响股价的长期走势呢还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啊，就是说这些腾讯系的股票，那么它长期的基本面发展怎么样，以及呢它未来的这种盈利增长怎么样啊，这可能会更加重要啊。那么腾讯的这个对京东的减持呢不一定会复制到别的股票上啊，所以现在的下跌应该说还是反映了投资者情绪上的一种担忧。 事实上呢，像股东派发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虽然罕见，但是对腾讯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今后腾讯还会有类似的操作吗？我们今天也采访了知名互联网学者刘兴亮，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可以说是特别不寻常，但是呢，这个对于腾讯来说，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我查了一下，这应该是他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12月份，他们当时呢是给这个股东派发了腾讯音乐的股票，但那次体量比较小，每3900股分派一股腾讯音乐的这个股票。这一次呢，是腾讯的21股就可以派发一股京东的啊，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是体量比较大。 那腾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派息的方式来减持京东股票呢？ 第一个原因呢，这还是对股东的一种回报，而且呢，它也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大家长期持有腾讯。因为这种好事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腾讯音乐是第一次，京东是第二次，那后面还会不会有第三、第四次呢？我觉得可能是会的啊。所以它是一种对股东的回报啊。第二个原因呢，这也是腾讯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吧，大家共同富裕。把自己长期投资的这样一种收益回馈给所有的全体股东，回馈给社会，我觉得它是符合了这种共同富裕的主旋律吧。 那腾讯减持对于京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有观点就说是腾讯不再看好京东了，想要放弃京东，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的话，他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退出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腾讯也发了声明了，说京东呢已经是一个成熟公司了啊，不管是京东还是京东的子公司都有了自己正常的融资渠道啊，所以说他们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去退出，他们就认为自己这种作用已经帮忙已经帮到了。我看了一下他们双方的这个声明，他们后期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保持之前的合作。 好，18:4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法国保守派女候选人佩克雷斯有望成为马克龙唯一最大竞选对手。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00，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法国埃拉贝研究所12月2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在2022年大选第一轮的选民投票意向比上一次调查时增加3个百分点，达到26%，而右派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比上一次下降3个百分点，为17%。极右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名列第三，上升1个百分点，为16%。 法国埃拉贝研究所上一次的民调呢是在12月7日做出的，当时呢佩克雷斯刚刚被推选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借着这样一个势头，他获得的投票意向达到了20%，并且在第二轮投票与马克龙对决的时候获得的投票意向超过了马克龙，但是这一次的民调显示呢，马克龙又超过了佩克雷斯。 那么被称为法版默克尔的佩克雷斯有着怎样的特点？法国政党呈现的日益碎片化趋势会影响法国大选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长崔鸿渐，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们看到，尽管佩克雷斯这位法国共和党的候选人应该说在咱们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呢他在法国呢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了。这位女士呢，她是毕业于素有这个法国政治家摇篮之称的这个巴黎政治学院，然后她早期呢就投入政坛，她曾经先后担任过当时的共和党希拉克内阁的这个顾问，而且呢她随后呢在沙科区内阁呢也曾经担任过主管这个高等教育啊，包括预算和改革等等这些事务的部长。然后她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呢，她实际上是在法国的一个地区呢当了一个大区的议会主席。所以说这位女士呢应该说她的从政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啊。再一个呢，她呢也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有着比较鲜明个性和特点的这样一位政治女强人啊。用她自己的话说呢，她是有1/3的啊撒切尔的风格，然后有1/3的默克尔的风格。我想当然这是她的一种选举策略了，就是尽量她自己啊和欧洲政坛上有名的啊这样一些女性政治家联系在一起。我想他的这种比较丰富的从政经历啊，包括他对选举语言的啊这种比较娴熟的应用啊，应该说是他在短期内啊在法国政坛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我想现在让他如此出众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呢法国政坛呢实际上出现了相对混乱的一种局面，民众啊现在实际上也在对他们支持候选人呢进行这个反复的这个考察和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他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这样一定的领先优势吧，应该说也是他刚刚出现以后啊产生的一种短期效应。 也就是说不见得能够持续下去哈，还要看后续的这个选民的投票意向。 对，因为我们知道法国的正式的总统选举呢是到明年4月份，应该说现在呢还只是一个初期的预热阶段， 啊，到了2022年以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正式的选举的程序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上届选举中啊出现了这种电视辩论呐、以及这个进一步的这种民意的调查啊，可能到那个时候呢，我觉得目前的这种选情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现在来讲是马克龙、佩克雷斯还有庞勒，他们三个人是位列目前的这个选民投票意向的前三名哈。您觉得这些候选人哪些能够对马克龙形成一定的威胁呢？ 在佩特雷斯横空出世之前呢，法国国内的普遍的看法呢，认为呢还是明年的大选呢，可能最终呢还是现在执政的马克龙和这长期以来啊就是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这个勒庞之间的对决。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法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对法国民众来说呢又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极右翼的勒庞啊他在法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支持群体，而且近两年来应该说勒庞呢为了尽量的退去啊他身上他和他政党身上的这种极右翼的色彩呢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毕竟啊法国民众啊对于让极右翼的领导人上台心里呢还是很难接受。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佩特雷斯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他是抢夺了一些勒庞的风头啊。一方面呢他是女性政治家，这个和勒庞是相似的，再一个呢他的主张呢一定程度上也争取到一些原本支持勒庞的一些这个民众的这个支持。所以我想现在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哈，应该说马克龙、佩克雷斯和勒庞这三位在民调中领先的领导人呢，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胜算相对也比较大。 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政党现在呈现了日益碎片化的趋势哈，您觉得这种碎片化会影响法国的大选吗？ 的确政党碎片化实际上应该说是近两年来在欧洲政治的一种普遍现象。法国呢作为欧洲的一个大，应该说这个方面的表现呢也比较充分，尤其是在上届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政治根基的马克龙异军突起，几乎是凭他一己之力呢就把传统的中左中右两大政党呢都挤出了这个最终竞选的这个阵容。所以这种变化的背后啊，我觉得实际上反映出现在法国社会的一种急剧变化，尤其是在已经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和这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比较保守的政治格局之间呢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现在法国社会的这种利益诉求啊多样化，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它就必然会反映在政治上，就会出现政党碎片化。换句话说呢，民众的这种要求改变的诉求啊，他们会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那这样呢就会出现法国的这个各政党之间啊他们的政策主张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啊就会扩大。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明年的法国大选。我觉得一方面呢应该说会导致啊政党之间的竞争会更激烈。同时呢也会导致呢就是政党的主张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极端化的表现，因为为了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自己的选民，而且呢也会让明年的这个大选啊它的结果呢可能这个更难预测啊。我觉得这些情况啊我相信在明年的法国大选中呢我们都会逐步的看到。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元指数连续三天下跌，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先请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一开盘之后呢，美元指数便是一直走弱的，昨天更是从96.5一线呢快速回落至96以上。今天开盘后呢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上涨的动力并不足。截至到16:30呢，美元指数是收于96.10。这主要是由于啊临近这个圣诞节假期，这个市场的交投较为平淡，而且我们看到节前除了今晚会公布这个美国当周申领失业金的人数以外呢，到那个12月31日之前是没有其他的重要经济数据的公布，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两周内这个市场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态势。主持人， 那么本周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快速回落呢？ 因 因为上周日啊，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1.75万亿的美国国内投资计划是遭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主要是由于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曼钦公开表示不会支持该议案，这就导致市场是大幅下调了对美国明年经济的一个增长预期，美元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不过我们看到啊，就是昨天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12月是有进一步的改善，尽管这个奥密克戎在美国国内是有一个快速的传播，但是根据南非的一个研究表明啊，就是与德尔塔病毒相比，感染奥密克戎出现重症和住院的这个风险较低，这就使得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得到一定的改善。此外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对于这个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是由之前的一个7.3%回落到现在的6.9%附近，快速增加的时薪呢也是同样给了美国民众对明年经济恢复的一个信心，这也使得这个避险美元失去了一个继续上涨的动力。然后今年3季度那个美国的经济增速是大幅的放缓，但是4季度呢却有所回升，预计今年美国整体的经济增速呢将创下1984年以来的最佳表现。投资者近期可以关注今晚即将公布的这个失业金数据，如果数据继续向好的话呢，则意味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这有可能对美元有一定的支撑。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3700，欧元对人民币报7.2134，英镑对人民币报8.5280，加元对人民币报4.9691，澳元对人民币报4.6093。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当地时间22号，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发布对于奥密克戎毒株临床症状的早期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在10月1号到11月30号期间，南非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入院概率比感染其他变异毒株的患者降低了80%。与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者相比，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患者的致病严重程度较低。 另外呢，南非的卫生部日前也公布了俄罗斯和南非科学家团队的研究成果，证实呢，奥密克戎毒株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性增加。专家们还警告说啊，在患有并发症的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该毒株呢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症状，特别是在老年群体当中。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朗22号说，已经取消订购美国默克公司和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口服药莫纳比拉维，因为最新试验显示它的效果不理想。 默克公司11月26号发布的实验数据显示呢，莫纳比拉维可将新冠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风险降低30%。据路透社报道说啊，这一结果显示莫纳比拉维药效不如预期。 法国在先前订购了50000剂莫纳比拉维，法国卫生部门本月初拒绝批准使用莫纳比拉维之后，订单告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是第一个公开取消莫纳比拉维订单的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22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说，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他计划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竞选连任。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确认，拜登11月19号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总统职务。拜登生于1942年11月，今年1月就职时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受美国新冠疫情反弹和白宫的经济政策争议巨大等因素的影响，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数月来在持续低迷。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11号到13号所做的联合民调当中，降到了41%的低点。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江宁、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晚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各位听众，因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28号、29号、30号每天的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候呢，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四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的，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冯爱芬，北京市惠家丰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护工，北京市劳动模范。1997年，24岁的冯爱芬从家乡来到北京，加入了北京市惠家丰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医院护工护理服务工作。当时跟他同行的农民工干上半年甚至一个月就走了，一是受不了24小时陪伴在病人身边的累，二是吃不了因病折磨而情绪烦躁失态的苦。但是冯爱芬一干就是11年，从进到病房的第一天起，他就立志做个有心人，不仅善于与患者沟通，还积极向医护人员学习请教。很快他就从一个初入行的生手成为了护理多科病人的老手。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承担一些误解和委屈。有一次他护理同病室的3位患者，在进行晚间护理及熄灯工作时，一床的病人说晚上休息不好，让他把床头灯关掉。当他关上灯转身要走出病房时，3号床的患者突然用命令的口气又让他把灯打开，情绪非常激动。当护理员按照他的要求把灯打开时，患者的情绪更加激动，同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家属赶到医院后对冯爱芬强烈指责，当时冯爱芬感到非常委屈，事后才知道大妈患有抑郁症。当再一次面对这位患者时，他主动面带笑容说，大妈您别生我气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大妈露出了笑容，并说小冯让你受委屈了，家属也说我们错怪你了。2015年，冯爱芬被调到惠家丰养老照料中心工作，这一干又是6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领导安排他在养老院和老人一起进行封闭式生活，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和条件，放弃自己的小家，每天精心护理失能失智的老人。封闭期间，因为疫情，家属不允许看望老人，冯爱芬就积极创造条件让老人与家属视频聊天，陪伴老人们一起做手工手操，还把歌声带到老人房间，让每个老人感受到了隔离不隔爱。冯爱芬经常说，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自己的明天。养老护理员是一个平凡至极的岗位，但平凡意味着责任、关爱，蕴含着真情。